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家姐，我玩网络游戏时被人偷了武器啊。 在网上除了可能会被人偷武器，还可能遇到其他陷阱的。 是啊，好像你成日在网上买嘢，要小心保护个人资料啊。 还有上网识朋友都要小心啲。 总之做咩都小心，进行网上活动就唔会被人呃啦。 啱啦，时刻审慎，提防网上罪行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好听嘅电台，最好听嘅电台， 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秋节好气氛， 全家都好开心， 听住香港电台过瘾。 唔可以事，请问啲歌词系边个写嘅？ 我知系你写嘅噃。 唔系唔系， 真系唔系你，出晒汗嘅你。 真系唔系。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如果你想看电视，但是却没有开电视的话，那电视的画面是不会出现的。同样地，如果你希望感觉到爱，这样除非你先打开心中爱的开关，否则爱的画面都不会入来。想要爱同被爱，但却紧闭住心扉，处于内在关闭嘅状态，又点可能感应到爱嘅存在呢？所以打开你心中爱嘅开关，去感觉爱嘅流动，最重要相信自己可以去爱，亦都值得被爱。放开心胸，主动付出，唔好吝啬对他人表示关怀，就系咁，你先能够接收到爱嘅讯息喺你嘅生活里边，爱嘅画面亦都将会无处不在。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有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

这晚痛苦地等待，多想你，盼你用一生倾注入来，还需你存在，还需你存在。 无需怕什么障碍，我的爱 心也因为爱，伤心也因为爱，疯癫也因为爱，忧郁也因为爱。爱可以好正面，同样爱都可以好负面。但如果我哋永远用正面嘅态度嚟到去使用爱嘅话，爱嘅力量可以好强劲。9:21。音乐情人，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的等等，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真幸福，幸福 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叶玉卿加上张立基《一切都因为爱》之后，刚听过有小春、陈小春的国语作品《我爱的人》。9:25，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3%。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间中有雨，本周后期天色将会较为明朗嘅。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我心还在，爱你的人还在，苦苦等，想哭哭不出来，无心伤害。应该明白，爱太多空隙，受伤容易，忽心忽爱才是唯一。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我始终这样珍惜，我怎么会忘记 ？No。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Feel so lonely, baby, I'm so lonely.You to come back. Are you alright? 请快点回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修订对明年南半球流感疫苗配方的建议，由原本包含 H3N2 香港型病毒株转为 H3N2 新加坡型，同本港冬季流感疫苗配方不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阶段评论流感疫苗是否有效言之尚早。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疫苗效用有可能较差，但仍然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政府将会在高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政府议案，争取支持高铁一地两检安排。一地两检关注组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意孤行，认为政府不应该要求议员表决接受未经咨询公众的方案。部分民主派议员表明不会支持政府的有关议案，批评政府对民间方案杀无赦，只是会令争议升温。建制派就欢迎政府的做法，但认为议案最终能否通过，关键在于建制派要齐人开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工会和支持独立的团体呼吁民众罢工和上街示威，抗议西班牙警方粗暴对待公投和选民。几百名码头工人在西班牙执政党位于巴塞罗那的分部外集会，又将公投用剩的选票掟向办公室，有消防员就在内政部外聚集。西甲球会巴塞罗那以及同市的爱斯宾奴亦都响应罢工，今日暂停操练。西班牙当局指责加泰罗尼亚政府煽动叛乱，马德里政府会制止扰乱秩序的行为。北韩领袖金正恩兄长金正男的家人据报成功逃亡。多间传媒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金正男的21岁的仔金韩松，还有金韩松的妈妈和妹妹，在金正男被毒杀之后，在美国、中国、荷兰等政府援助下，由澳门前往台湾，并在桃园机场经历紧张的30小时，取得签证前往最终目的地。负责同国际社会协调的北韩民间组织不愿透露逃亡路线，但未来话会讲出逃亡的部分细节。这个组织在今年3月发布一段影片，片段中一名自称金韩松的男子提到几日前父亲遇害。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53点，升14点。道琼斯指数报22584点，升2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525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31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812， 日元 112.98， 瑞士法郎 0.975， 澳元 0.781， 加元 1.252， 新西兰元 0.717， 人民币 6.65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70.89 美元，卖出 127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间中有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投资新世代研讨会嘅报名方法有好多种，不过其实个方法都一样有用。 今个星期六开始，连续三个礼拜六打通18723111报名。 10月7日起，上 Facebook 找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网上报名。 香港电台第一台石镜泉邝文斌投资新世代研讨会，10月30日晚上7点至8点9， 俾多啲选择你哋，一齐分享投资嘅乐趣。 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

是他第一次送礼物给我。 一 首广东歌会否勾起你的回忆，又或一段情呢？写低埋藏心底里的一首歌，再用文字记低你的故事，写一封音乐情书。 作品请连同姓名及联络电话电邮至 radio1@rthk.hk 或邮寄至广播道30号。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音乐情人与你互动，音乐情书。一首广东或者国语歌会否勾起你的一段回忆，又或一段情？听我刚刚的宣传声带，寻日已经开始接受。接受音乐情人与你互动的音乐情书这个活动，无论是亲情、爱情甚或友情等等，如果你心里面有一首歌能够唤起的你的一段情或者一段回忆的话，欢迎写下你的故事参加我们音乐情书的活动，会选出五篇的情书，而这五篇我会亲自为你录音，并在音乐情人节目外播出，当然会送回给你，字数最多500字。请将作品连同你姓名或者联络电话由电邮去到 radio1@rthk.hk， 又或者邮寄至到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请注明音乐情人音乐情书这个活动，截止日期2017年10月15号。时间来到晚上9:47，一个盈月的晚上，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开始我们今晚点唱，首先有这位朋友陈全洲 Asia， 你想听到的一首歌在这里在这个时候送给你。西贡一直相遇，多谢你的专程捧场和支持。 为何面上满是迟疑，何时你眼中含泪，情和意原是相对，一段情等待你，你的心若早经相许，何时你却想回避，情和意是容易失去，心上愁却挥不去，你可知他的心，他的心像丝要种子埋在你那冰一般心里，自然会恨透你。情和意是容易失去，心上愁却挥不去，你可知他的心，他的心像丝要种子埋在你那冰一般心里，自然会恨透你，爱好比小种子，它的根在心中开始，明白你每当夜半梦乍醒，不禁一声声叹气，不禁一声声叹气。 林子祥《爱的种子》送给 Asia 同你的一家人，祝你们永远快乐。再两个小时晚上10点， 仿仿佛佛之间， 当我们以为一切是理所当然，忽略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习惯。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 但是比起为我们付出的那一个，一切仿佛都变得微不足道。原来默默的付出才是最珍贵。 音乐情人郑子诚，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发生于此 跟住落嚟，仲有两个嘅点唱。首先落嚟系呢一位朋友，佢话子晴啊，寻日系我同太太 Priscilla 结婚七周年嘅日子，想同老婆大人讲，今年系我同你结婚七周年，当中又苦又甜，大家都一齐度过，亦都好感激你为头家付出咗好多。由管教女女圈圈，到到日常家头细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寻日是我哋第一个七年，打后嘅每个七年，我都会爱上你，听晒你话。署名有老公 Samuel。另外仲有呢封信，佢话亲爱嘅音乐情人，好喜欢听你嘅节目，由读书到而家工作，无论几辛苦。回到家听到你的声音，整个人都会轻松起来。多谢你。我想点唱给我先生宏老公，我由认识你到现在都很单纯，喜欢你的善良正直和对理想的追求。你最近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冲击，初时为你担心，但现在见到你过渡了，为你开心。而更为你高兴的是，看见你工作顺利，你所求的理想又踏进一大步。自从结婚以来，我将很多的心思都放在家庭上面，可能为你添了不少压力。现在我学会独立，希望可以为你营造一个环境，让你可以放心这样去追求理想。署名永远支持你，爱你的老婆，喂喂上。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你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一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陈百强的有鸟你，将时间带到晚上9:5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间中会有雨，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而明日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间中有雨，去到本周后期天色将会较为明朗。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明天是中秋节，亦都是一家团聚、一家共聚的好机会。音乐情人在祝你和你心爱的家人中秋节快乐。我们明晚再会。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